各位，上次讲到北方军三个哨兵被偷越国境的东方军团长魏庄农夫用三粒子弹瞬间杀死了，跟住就逃离国境，未到半个时辰已经东窗事发，即时就惊动了全线附近一百几十里国境的国防军，之后北方陆军情报站的军官说现在已经有理由怀疑这件事并非一般的杀人偷越国境行为。情报站根据国方情报顺藤摸瓜之后，第二日就派出人捉拿那个曾经高兴对人家讲他家幸运有财神贼入屋偷窃衣物，之后又放低好多钱财实话实说的农夫。当然所有奸夫伦理等人都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种笨贼出现，但是意想不到那些日夜紧张工作非常精明的情报军人呢，就完全相信农夫讲的话发了财是真实的事情，因此快速捉拿发财高兴的农夫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发了财的农夫他被特种警察审问了一日一夜，好细心的特种警察再根据好多现象和足迹脚印，再用特种秘密工兵当日在国境附近的森林里头找到了几日前埋藏在地下泥土里面的军衣服两套鞋两双。于是乎北方陆军司令部行动情报官就知道了，我们的空军上次突然袭击非常成功，现在才发现美中不足啊。出色的空军虽然可以将三部大军车和几十个敢死队全军覆没融化了，但是偏偏未发现有两个人成功溜走，而家更加怀疑呢两个人当中就有我哋北国军队最可恨嘅人物未死，最可恨嘅东方军人有用人物走得咗，咁即係话上次死嘅几十个人都唔係几重要，最该死嘅人未死，如果佢成功进入东方国境之后，怕嘅是会帮助而家即将节节败退嘅东方军第五军团十几万人马。唉，真係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太可惜啦。北方军方百般无奈，唯有再急速发布命令，各军种你哋要不惜任何代价執行命令，立即出动地面部队寻找长达两百里路范围嘅山地，快快到达遍地大山三不管之地，追赶寻找那两个即将走甩的可疑重要人物，务必死要见尸，生要见人。落了命令之后，地面的军人活动就立即又出现频繁紧张了，天上的无线电波不停地紧急来往，不过军事秘密其中有一段很快就被敌国东方军队从天空截获，东方国第五军团接到上级情报部紧急秘密报告，说根据敌人可靠的消息指出，那日全部死亡的敢死队里头，我们有位团长等二人有可能生存，两个人有望向着第五军团控制下的国境靠近，请第五军团立即出动大批精干人马到边境山地搜索接应。咁第五军的司部接到军情消息后就闻风而动，马上执行紧急命令，即时就派出两百个精干军人就分成三路搜索，由政府连长两个就带领百几人马全部换上猛火力的短枪，任何时候不可以暴露自己是军人的身份，亦即是说而家堂堂东方大军人呢，个个都换上普通的老百姓衣服，因为相貌就不伦不类，等于变成了武装山贼土匪咁嘅样啦。大队人马好快就到达三不管嘅地带，執行具体任务标准系唔理三七廿一，无论咩人见人捉人。为咗慎重起见，上级就指定要用千斤搏四两嘅办法，一旦发现有人要用好多人武装包围，未到万不得已唔准动用武器，更加唔可以杀人，无必要将所有活人捉住押带返到军部。当日东方国境第五军一位排长钟火胜就带着另一队人马在有利的地形秘密埋伏守候了半日，选择的是居高临下，三个人不停地使用望远镜观察。排长钟火胜呢就首先发现好远的前方来了两个人，他即时就命令不动声色， 而家远方两个人全无知觉，好快就进入咗佢布下嘅天罗地网之中。排长中火星一声命令之后，即时就出现惊险嘅石头阵做恐吓，跟住再嚟有大堆武器嘅人就制成咗包围圈。咁嘅下马威风果然系犀利，令到身经百战、智勇相全嘅陆军团长同参谋总两个一下就成咗虎落平阳受犬欺。他们冇办法唔举高双手投降，成咗排长手下嘅活人。咁样嘅见人捉人，军部上级嘅命令系乜嘢用意？有山贼模样嘅一班人同中火性排长咧，当然系不得而知啦。不过奉命令见人捉人嘅中火性，今日好艰难先至捉住两个走私军火嘅坏人，啱啱想审问搞清楚嘅，突然又接到上级最紧急嘅命令话。因为前方嚟咗大批量武装敌人，敌国北方军人嘅任务咧，唔系见人捉人，佢哋系见人杀人，一个不留，极之凶狠嘅。命令又话：我军唔准出击，更加唔准去抵抗敌人，唔好因为捉人嘅事引起战争，要紧急撤离，尽快远离三不管之地，要尽最快速度进入东方军国境牢固嘅军事防地。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啦。东方军的三队人马汇合嗰阵，就得中火性捉到两个人翻嚟。好多假生贼争东方军人就纷纷埋怨：，唉，咁样来去匆匆，我哋啱啱到贵地，想话四围寻找，仲未见到人，而家又冚冚青撤翻到国境里头，咁样急急往返，边个有本事捉到山外之人啊？就喺呢阵时。忽然听见高兴嘅中火性排长度落命令啦，叫工兵用手摇发报机向连长报告：呢度净系得穷山加恶水，唔见有人。只有我第九排捉到两个走私军火嘅大奸商坏人，其中一个佢名叫陈忠道。嘴急急嘅排长一条气就报告完毕，连长听完冇出到声，立即就向师部报告。师部好快就嚟命令啦。话要尽快小心护送两个军火商人翻嚟，直接交俾师部。嗱，咁而家被囚禁住嘅团长同参谋长两个咧喺度细细声讲嘢。身材高大嘅团长就讲啦：呢班人如果系土匪山贼嘅话，我哋未至于冇望嘅。我希望佢哋真系山贼嚟啦。参谋长就答啦：哎呀，最罩忌系敌人。扮嘅山贼呢，唉，真係估唔到已经入咗我哋嘅国境，仲有咁多山长水远，唉，日望夜望仲未望到我哋嘅国防军哨兵前嚟捉拿我哋嘅。团长又苦笑咁讲啦，如果有东方军哨兵前嚟捉拿我哋嘅话，咁就係大功告成啦。唉，不过我讲嘅都係废话嚟。唔是废话啊，团长，是最实在的说话。而家我哋搞唔清楚呢班人马到底系兵定系贼，亦或系民团武装半边贼。参谋长仲有说话要讲啊，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叫啦：唔可以再休息啦，走啊，师傅走！一声叫喊就变成咗军令如山，令到所有坐喺山地度休息嘅人即刻立即纷纷起立集队，三个人一行，啱啱起步走突然见到远处有人叫啦，一听就知道专登唔叫官名排长，因为叫得唔顺口嘅。中火星大哥，大概都系上级嘅规定，唔可以暴露军人身份嘅缘故啦。等嗰个人再叫嘅时候，把声有啲震啦。火星大哥，嗰边有飞机嚟啦，点算啊？一句话有飞机，人人听得清楚，个个惊慌之下，本能咁急急向天上四围望啦。而家果然睇见天上远处有飞机向住自己方向飞嚟，排长中火性就知道唔妥啦，急忙就叫啦：全部趴低，唔好暴露。之后人人都喺惊慌中揾自己嘅掩体，唔想俾飞机上边有所发现。不过而家说时迟那时快，大概敌人嘅飞机上有最厉害嘅千里眼，已经发现山上嘅目标有人喺度活动。立即急急向下俯冲執行见人杀人的命令。呜，当飞机接近地面嗰阵，天上飞机即时用机关枪密集咁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飞机一声长叫，凄厉嘅声音啊，令人震耳欲聋又胆战心寒。飞机一次俯冲之下，射出好多厉害嘅枪林弹雨。飞机杀人系好有效嘅，即时发现已经有人死伤不计其数咯。未俾枪弹打中嘅好多人，俾吓到啊，企都企唔稳而扑低咗。而家天上嘅飞机一穿而过，势如星霸长空，威震大地。飞机杀咗大批人之后，唔系得到好处而逃走，要溜之大吉，而系要喺天上再嚟往返扫射机关枪。而家急急又调转头，睇飞机咁细空，实系要彻底消灭晒山地上着住民众装束嘅所有挨打之人啦！远睇飞机第二次向下扫射，又死伤咗好多人。而家睇怕好快有第三次嚟扫射，同埋抌手榴弹落嚟。就喺呢个生死关头，嗰位身材高大、手无寸铁嘅俘虏军火商人，突然对讲嘢急急嘴嘅排长中火星就话啦：大哥，快啲用机关枪向上打啦！一句话就果然起作用咯。排长中火星好听话，一个反身跳起，成咗鲤鱼跳跃龙门嘅姿势，用尽力气，双手将重型机关枪口向上。当飞机向下接近地面嗰阵，智勇相全嘅排长中火星成咗火性十足，瞄准天上向下俯冲嘅飞机最接近地面嘅时候，长长嘅一大串机关枪，粗壮有力嘅枪弹变成开花网状，快速咁射上天上。当沉闷死牛声嘅飞机同枪弹混响埋一齐嗰阵时，等于又完成咗第三次俯冲密集射击投弹杀人。而家山地上未死嘅人个个都预住，飞机好快又会再掉头，要嚟第四次轰炸继续扫射，呢一次自己死硬。认为自己死硬嘅人睇嚟唔容易。不奇怪嘅系，人人都估错晒。而家因为飞机突然间着咗火，原来飞机啱先向最低飞行冲锋杀人嗰阵时，每次都得手啊！呢一次发梦都估唔到有人会使用重武器向长空之上开火，所以越飞越低。得寸进尺嘅时候，突然间中咗地下中火性排长重型机关大枪弹。飞机着火之后，火势就越嚟越大啦。离远睇飞机喺天上已经成咗唔听话嘅样，左摇右摆，乱撞乱捐。要再嚟第四次杀人已经无望嘅飞机，终于喺冇几远嘅两个山头之间撞向大石山，拱！一声巨响过后，立即大火冲天，机毁人亡。而家山地上依然未受伤又胆大嘅第九排排长眼花，第一个高兴到跳起身，大声叫啦：弟兄们，快啲出来，凶恶嘅飞机死咗咯！嗱，今日嘅山地殊死战斗时间好短，就各有损失，都好惨重。东方第五军派出嘅军人，几个时辰之后，全部都已经翻到东方军管辖嘅国境之内。嗰位俾中火性排长定名为陈中道嘅人呢，从此就未再讲话，净系一口认定自己系走私军火嘅商人，而家俾软禁住，正喺度受紧审问。面对东方军嘅一位大长官，军火商人就首先开声恳求。长官在上，我的朋友同你哋军人一样，是中咗飞机枪弹而惨死。本人想请求你将我同行做生意朋友嘅尸体做单独埋葬，再做个标记号，日后我要向佢哋屋企人做交代噶。东方军长官听咗就表示同意，答应照办。一句话令到伤心难过、唔敢露出真身份嘅团长，对可以单独埋葬死去嘅参谋长嘅事，总算放落心了。眼前面对大批山贼，都自称系东方军，真军人假军火商嘅心就谂：几十个敢死队员，今日就打翻自己未死。面对嘅人如果系假东方军，咁自己就系重新落入虎口，点算呢？ 难啊，讲多啲怕言多有失，扮哑佬呢唔讲说话就未必有用。第日审问工作又嚟啦，只见大军官开口问：陈总督，你点解系都要见我哋第五军最高长官啊？我系佢个军代表，有说话快啲同我讲，你有咩理由唔信我啊？照旧被叫陈中道嘅人就答啦：报告长官，因为系大批军火，虽则系未来交易，话晒都系交易啊。我哋做军火生意嘅人有我哋嘅准则同规矩噶。你哋军人嘅信念系为国随时献出性命，我哋军火商打前站嘅人为钱同样系攞自己嘅命去搏。见唔到方军长，你就算杀咗我都唔会讲出军火来历嘅。最怕遇到假东方军嘅军火商，佢忽然间转话题就试试样咁讲啦。长官在上，本商人有句话唔知讲唔讲好。对面讲话好好商议下嘅军代表就话啦，请讲啦。我听讲阁下东方第五军团受困已经好耐时日，我哋军火商人历嚟系严守中立嘅。唔想知道任何人士秘密同严守信用，我哋眼里头冇国界同仇敌之分嘅，从来都唔讲究政治立场，我哋系做生意嘅人，东方军北方军嘅生意都想做，我系冒险入嚟嘅，你哋捉住我审问系冇理由噶，请你快啲想办法去报告，我要面见新当家嘅新司令旧方军长。长官听完军火商特别要求嘅说话，唔急住回答，只系一一记录之后又问啦：乜你一定要见方军长咩？系坐住写字未再答话嘅东方军长官，好似习惯无论对任何人一律唔答复有关军事情况咁。佢知道面前嘅人如果用恶恐吓手段嚟对付，睇嚟系唔适合嘅。长官来回走动，突然间拧转身又问啦：乜你识得方军长咩？ 识得， 方军长佢识得你啊？ 一定识得。 好，我话你知，你哋做生意嘅陈老板，如果你嘅说话靠唔住，你嘅身份就搞唔清楚，我哋更加唔会放你走。你敢唔敢答应啊？军火商听咗之后，内心就暗暗高兴啦，觉得军官做事爽快又务实，唔系阴沉嘅人，即刻就答应话：报告长官，我敢保证。嗱，而家一句话就成咗合约。东方军嘅文华长官走咗之后，军火商人就照旧受软禁喺度关住，系笼中鸟，冇人会同佢讲嘢。嗰、那个日日送饭嘅年轻军人呢，从嚟都系木口木面咁放低食物就走噶啦。两日过去啦，未见文华嘅长官翻嚟。住喺单间度，虽然受住礼遇，但前途未卜。军火商人无意中就发现台面度唔单止有笔，仲有纸张。还嚟今日啊，闷闷地又有啲好奇，佢就顺手磨墨，执起毛笔，大概系要为自己系军火商人证实身份壮胆而写出短诗两首。诗词大意第一首嘅题目是军火商三个字，怨词一首，全文如下：食与眠，勤走两边，战争暗响我听先，受禁闭人未犯罪，今日生意不见钱。第二首的题目是军人两个字，全文如下：军人灵魂意志坚，为国献身走最前，花开时至海船日，将军解甲未归田。写诗人就因为日日受禁闭而又闷又奇，最怕就落入假东方军嘅手里头，同样怕落入暗中已经叛变嘅东方军人手里头。谂嚟谂去，天知道边个系暗中叛变嘅二五仔啊！致使本人率领嘅敢死队全军覆没。唯一未死的领头人又怎会不联想多多呢？现在指挥说十几万人的东方军第五军团司令部里头，很多当家人日日为形势紧张，怕 怕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几日之后，一只受囚禁的军火商人今日好奇怪地出现在司令部方司令的办公室地方，最高当家人军团司令方军长握着军火商人的手，激动地说：你终于来了。在旁边很多高级军官紧张地望住，诶，为什么事情变得这么突然呢？到底是什么回事啊？嗱，唯一未死智勇双全的军官成了失群的眼，可不可以真正成功投靠东方军？这十几万军队的命运又如何呢？正所谓司令细声讲大事，旧国不伦早语迟，庆邦最急思良将，今日有幸见忠良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